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收听的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11特别节目，本台记者将为您带来一组关于大兴特色旅游项目的新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本台记者报道，金秋时节，青衣店镇老马梨园家的50亩梨已经是硕果累累了。金黄色的梨挂满了枝头，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梨的甜香。而园子里不少市民也是全家出动，漫步在梨园里采摘品尝。老马梨园家的梨主要是黄金梨、水晶梨、新高梨和风水梨等10多个品种。据老马梨园负责人马金明介绍说，他家的生产技术主要采用网架管理模式，人工授粉，这样结出的果儿不仅口感好、个儿大，最主要的是它比市面上的梨的甜度能高2到3度。 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把这个树底下挖成沟，把这有机肥先填在里边，然后把这土再翻回去，等于把这土也松了，这个土的也透了气了，树也吃上劲了，全是有机肥的。有机肥的前面为什么咱们这么生产呢？就是这成本也是高，咱为了保证那品质呢，高点咱们也愿意生产出好的品种、好的品质的，让消费者吃的放心。生产的咱们这个梨的个头比一般的要使化肥的那个，不光口感好，个头也要大一点。你看一般的黄金梨就是5-6两的就算大的了，多年施的有机肥，现在咱们这黄金梨接一斤的很正常。最大的你看那水晶梨什么，最大单管都能到2斤多3斤。 2-3斤的梨差不多有几个人吃啊？ 2-3斤的梨就得跟吃西瓜似的，一切了就得。 听完了老马的介绍，本台记者也忍不住品尝了传说中的金瓣黄和风水梨。金瓣黄果肉偏白，咬上一口酥脆，汁多浓甜，而风水梨的果肉却比较细嫩，同样是多汁儿，味道甜，口感好。 啊，像咱们这生产这个风水梨啊，它这个口感特别的酥脆，那个放时间长了呢，它就有点那个面的感觉，这就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吃。黄金梨呢，就是那个汁多，肉细，皮薄，适合年轻人吃，特脆特甜。 据了解，梨树的栽培在大兴区已有400多年以上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大兴区的金瓣黄芽梨就以品质佳、口感好而成为皇宫贡品，所以每年的国庆节期间也是吃梨的最佳时节。今年老马梨园的采摘时间也是从8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结束。虽然梨的采摘期比较短，但是老马梨园里有个私人冷库，能同时储藏10万斤梨，所以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候，您都可以来到老马梨园品尝到新鲜的梨。 8月初到国庆节期间嘛，都能采摘，各个时期有分别的不同的品种，品质都特别好。 11期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活动呢？ 有活动，不管新老客户来了，摘20斤梨，全给5斤红薯，咱们家自己种的红薯，红薯也是这绿色的，无公害的。过了11，说现在咱们这树上那个没有梨了，都存在咱们冷库里边，保鲜库。到春节的时候都有，过到3、4月份跟刚摘的一样，这个梨的品质就这么好。 这冷库里的梨和我们现摘的梨有没有什么？ 就是存着零度保鲜的梨啊， 不但存的时间长，而且它这越存越甜，品质一点都不会下降。我们这梨存到三四月份，就跟现在刚摘的一样。 三月份之前想吃梨都可以来 老马梨园。 好的，行。 在老马梨园品尝完了金瓣黄，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青云店镇孝义人村的馒头工厂。记者也想亲自来制作一款属于我的孝心馒头。在 DIY 体验厅里，操作台、小刀、剪子，各种模具一应俱全，和面、发酵、整形、上锅蒸。记者在面点师傅的耐心指导下，一步一步地体验了做馒头的过程。北京孝心美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帅告诉记者， 你都说什么叫手工揉啊，怎么揉馒头啊，一些游客也比较好奇，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个 DIY 体验车间，有这么两间，然后呢让游客呀来我们这体验，也体验我们村的文化，也体验我们馒头这个这整个的这个孝心品牌带来的这个整个的作用。包括在十一期间呢，我们会长期的接待，包括现在跟这个开发区啊，还有大兴啊，还有一些学生的大课堂，我们都有接触，来做我们这个孝心馒头的 DIY 体验。然后每个人的体验完了，做出这些成品呢，也都送给他拿回家。 在孝义营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蒸馒头。2013年，孝义营村利用本村的面食传统文化优势，组建了一支由全村4050巧妇组成的孝心传统手工馒头专业制作队伍，并建成了960平米的孝心馒头加工厂。 以前呢都是在各户蒸，为了统一化标准化，咱们成立这么一几百平的加工车间，然后让村民呢统一在这就业，白天这个村民还能回家务农啊，还有现在4050都有孙子嘛，一般凌晨的3点上班，就早晨的9点左右就下班，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家了，然后也是一个转换，通过咱们手工揉制来做咱们这个孝心馒头。 孝营村属于青云店镇，全村占地面积1000亩，主要农作物为小麦，所以孝心传统手工馒头都是选用村内自产的无公害小麦加工成面粉，通过传统方式发酵后手工揉制而成。北京孝心美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帅介绍说， 然后还有一就是咱们这馒头特色呢，就是咱们有自己的面粉厂，咱们自己直供的小麦，自己推磨，所以就是特点就是绿色、零添加剂、老面肥食碱，还有手工揉制，哎，这是咱们的主要特色。营养价值呢跟外边的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从这个原材料来说，咱这面粉，哎，就是咱们通过这个低温磨制磨出的面呢，咱们就比别人要少出很多面。首先它含有的小麦的营养元素就很多，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人的手工揉制，包括咱使面肥，没有面粉没有添加剂，还有不使发酵粉，这馒头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的同时，它就是没有破坏咱们小麦的营养成分。说白了，就咱纯是小麦磨出的面，咱就放在嘴里了，跟外边它添一些添加剂是绝对不一样。 其实说起孝心馒头的由来，还有一段历史。据村里的老人说，清朝年间，村里的一位儿媳妇儿因为孝敬婆婆，把家里的白面都省下来给婆婆蒸成馒头，而自己只是吃些红薯、高粱之类的粗粮。从此孝道文化变成了孝义人的特色，而孝心馒头也因此而得名。 当时呢就是乾隆一个儿子永成来咱们这边打猎呢，为了追一只麋鹿，然后来到咱们村，就看见一个农妇家里呢，就是这个婆婆和儿媳在吃饭，结果这个婆婆呢吃的是这个白馒头，儿媳呢吃的是这个黑乎乎的窝头，结果呢永成就特别疑问的问，为什么一家人还吃两样的东西，结果得知因为家里条件不太好，就是就为让婆婆吃的更好一些吃白馒头，儿媳呢吃这黑窝头，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一个永成呢特别感动，就封这馒头为孝心馒头。然后我们又结合青云店旅游发展这个一村一品村，然后呢做的这个引领，做的我们这个本村具有人人差不多都会的孝心馒头。 近两年以孝心馒头为品牌的孝心主食也有10多个品种，戗面馒头、碱面馒头、全麦馒头等等，但在哪里才能买到这些手工馒头呢？赵帅告诉记者， 我们就是走黄村社区的一些便利店，还有呢通过就我们自己的直营在这个我们村里面销售，还有开发区一些便利店，还有咱们这个百年益利店，也有合作。我们的白馒头主要就是这些便利店、黄村，包括咱们这个青城行政副中心后边那个

坚持从食材源头入手，保留传统制作工序。青云大席三八宴的行政总厨张宏宇告诉记者，三八席主要吃的就是那八大碗儿，而他们家的八大碗儿肉质酥烂，肥而不腻。 主要就是以蒸为主，蒸菜为主。从选料这一块呢，就是要精选。从进货咱就得选优质的东西，对吧？然后再经过严格的选，说我这儿可以用，我这儿可以不用，就是然后再出水。一般的肉您大家都知道，一般要想做炖肉什么的都先出下水紧一下，然后我们这儿紧完了，跟着一道工序就是过油，拿油拉一下，把那个皮啊就是炸酥一点，那皮吃着可能就是肉皮特别酥。经过我们还得有秘制的那个调料，调那种汤汁，然后浇在这个碗里跟这肉一和，然后就上蒸去蒸，大概三个多小时。 蒸就蒸三个多小时。 对，肉质酥烂，然后肥而不腻。 一桌三八宴吃下来，让人回味绵长。在历经了几百年的积累、传承、变迁和完善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它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道道美味佳肴，更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传承。 您如果要过来的话，您两个选择，一个是导航，您就导青云大席三八宴这七个字就可以。如果您自驾车来的话，就在南六环慈客庄桥3公里就可以找到了。 本台记者靳诗梦报道。十一八天乐，今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双节合并，比往年多放了一天假。对于不想虚度小长假又懒得往人头攒动的景点凑热闹的朋友来说，在家门口转转真是不错的选择。为了配合庞各庄镇第25届金秋旅游文化季，绿星农场开展了亲子狂欢大型主题活动，让游客们既能品美食、赏美景，又可以体验农事，感受一下乡村文化。绿星农场总经理赵和山介绍说， 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呢，为各位呢准备了丰富的这个饮食的一些产品啊，包括现在最应季的有红薯啊、花生啊，还有玉米。因为我们绿星农场出产的这个食材呢都是这个绿色标准，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动手去采摘，然后呢去加工成食品来进行这个品尝。以及呢就是我们农场呢有这个专门的碾子，小朋友呢可以从地里呢把玉米掰下来，最后呢又把这个玉米呢进行脱粒，脱完粒之后呢它又进行用碾去碾，完之后碾成面，这个时候也可以回家给父母做一个棒碴粥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实践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 吃的东西是通过自己的手从地里采摘回来的，这喝的东西也是非常考验游客们的智慧。 我们也为这个大家呢准备了这个好喝的这个梨汁儿以及这个西瓜汁儿，我们有一套这个专门榨汁的一些设备，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去准备食材，然后自己去参与这个整个榨汁的这个过程。 考验完智慧还得考验体力，果汁儿要自己榨，水也要自己压出来喝。 今年呢我们专门又从农村啊引进了这个压水井，能够让孩子亲自体验这个压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带着小孩来绿星农场，肯定会让您受益匪浅，不虚此行。 我们绿星农场本身的定位呢，就是一家亲子农场，专门搭建了有8个区的一些供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参与互动体验的项目，包含了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动物园，最近呢我们也为十一引进了一个孔雀，还有小矮马。另外呢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手工体验区，在这里呢您也可以动手去体验这个手工带给您的一些乐趣，包括这个叶踏，还有敲踏染，还有这个种盆栽，都是我们绿星农场的经典项目。我们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拓展区，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去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勇气和身体的这种平衡能力啊，以及呢我们有自己的那个小的剧场，也可以邀请呢团队呢也可以一起自编自演自导一些这个相应的这种节目。 除了亲子活动，绿星农场还是各学校组织课外活动的不二场所。 绿星农场本身就是我们教委的大课堂资源单位，其实我们也专门为广大的这个中小学生朋友呢提供了很多这种学农和这个生态的这种课程，包括在这里呢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就环保酵素的这样的课程，以及这种生态的这种课程， 因为不单在这里你能够进行这个很放松的这种游乐，更重要的是呢，你能够亲身感受到农耕文化和您学校这个课程的这种结合，带给您更多的知识的实践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本台记者靳石猛报道，在位于大兴区的生物医药基地里，有这样一座神奇有趣的蜜蜂王国，它就是坐落在北京蜜蜂堂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厂区里的蜜蜂王国生态馆。自2015年12月开馆以来，这里便受到了业内外的好评，先后被中国蜂产品协会授予蜜蜂文化科普基地、全国蜂产品行业标准化优秀厂区、大兴区旅游委颁发的工业旅游示范单位。近日，本台记者靳石萌就随蜜蜂王国生态馆的馆长牛逢春一同走进这座蜜蜂王国，来探访一下它的魅力所在。 当初咱们这不是一个生物医药公司，那为什么想起建这个蜜蜂生态馆来呢？ 我们这个生态馆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生物医药公司，但是我们生产的产品全部是以蜂产品为主的，就是蜂蜜、王浆、花粉、蜂胶，还有它的一些和其他的产品的一些衍生、一些组合的这些产品。所以说我们就只是做这个蜂产品的，专业专注的去做蜂产品，也都是小蜜蜂的这个原料为主的。所以说我们的在全国这么多家的这个专卖店，那么我们有3800多家专卖店，那有800多万个会员，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些会员让他们能够更加直观的来了解到小蜜蜂，了解到这个蜂产品，知道这些蜂产品是怎么这个生产出来的，知道小蜜蜂这个精灵给我们人类做的贡献。所以说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那是来宣传小蜜蜂的精神，来学习小蜜蜂的这个文化的。 区别于国内其他蜜蜂博物馆，这座北京唯一的一家蜜蜂文化博物馆从建筑风格上就很别出心裁。 在国内以蜜蜂为主题的博物馆有几家，但是呢他们大多数呢都是一些什么六边形啊什么这种形状的。那么我们这边呢是采用的这个设计的团队采用的是那种古代那种洞穴那种泥土的，全部是用泥土和竹子来做成的。那么感觉到是我们走在了一个很放松很原始的这种环境里面，和其他的那种博物馆就是有很大很大的这种区别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蜜蜂王国生态馆占地2000多平方米，分为生态馆、文化馆、品鉴馆、蜂会馆、养生馆，共5个分会馆。牛馆长首先带记者来到了生态馆。 一进门是生态馆的部分，它就是讲小蜜蜂的种类、小蜜蜂的文化，由我们自己的这3个大的这个模型就来展示出了我们整个一个蜂群里面它的这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比如说我们一群蜂里面有蜂王、雄蜂和这个小工蜂，蜜蜂是怎么去采蜂蜜的，去怎么采花粉的。 在众多的图片模型当中，一个透明的玻璃箱子深深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玻璃箱子里面是添着蜂蜜的蜂巢，并且还密密麻麻爬满了鲜活的小蜜蜂。 这是一个蜂箱，展示的蜂箱是我们特殊加工制作的，就是能够两面的展示出小蜜蜂的生活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它是两面都透明的，看到小蜜蜂在里面它是群居的生活在一起，你看起来特别的杂乱无章，但是呢它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这个蜂王，这个蜂王散发出特殊的这个气息，告诉这些小蜜蜂各司其职，你要打扫的打扫，你要出去采蜜的采蜜，采花粉的采花粉，该干嘛的干嘛，它是这样子的。 那这些小蜜蜂他们要出去采花蜜， 采通过这个管道直接是和外面接触的，你不能把小蜜蜂给它圈起来跟外界接触，它飞回去它再飞回来，它采它的花蜜，你看这些都是小蜜蜂采回来的这个蜂蜜，它会存储在起来的。 顺着蜜蜂王国生态馆的通道，我们来到了文化馆部分。 文化馆展示什么？从古代的这个咱们中国人还有全世界人对蜂产品的认可，对小蜜蜂的这样的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边是我们展示的几个蜡像，就是武则天啊、还有比如慈禧太后啊，还有我们这个李商隐啊。李商隐是一个诗人嘛哈，他写了好多的诗来赞扬小蜜蜂的，写了好多的诗来赞扬这个蜂花粉啊，这个蜂产品的，就是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当时出现了一个男士的难言之隐，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前列腺有问题，就是吃了这个蜂花粉之后 改善了，特别好。那所以说他就来赞扬这个小精灵。像这个莎士比亚也把这个小蜜蜂就写在他自己的这种故事里面。还有我们现在像我们的这个周总理呀，还有等好多的这些名人都会对这个小蜜蜂，还有对我们的养蜂，那都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包括我们的这个朱德总司令对这个蜂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其实在1960年的时候，朱德这个总司令给我们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就写的在信里就涉及到，就说小蜜蜂全身是一个宝，那么要大力的发展我们的这个养蜂的这个产业。这个养蜂产业的这个意义，就是一个是小蜜蜂它本身是一个宝，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我们农作物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经济非常非常落后，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所以说就发展养蜂的这个产业，能够提高我们自己国民的这个体质，同时又增加我们农作物的这个产量。就是我们国家开始重视这个养蜂，那么我们也使我们国家成为养蜂最大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的出口量也是最大的。 在文化馆当中有个大屏幕，能够让人们很直观地了解到蜂产品的制作过程。 这大屏幕是什么？是它是实时的能够看到我们楼下的生产的这个过程。刚才你说的是我们生物医药全部是10万级净化车间，那么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像进去，那都得必须穿净化服，要一系列的检测才可以。那么我们在这里展示出我们自己整个工厂，就我们蜜蜂堂的生产的过程，在每一个环节。 了解完小蜜蜂的生活习性、历史文化，牛馆长又带记者来到了摆满了瓶瓶罐罐的蜂产品品鉴馆。 到这一边呢，就是我们品鉴馆的部分，这里面呢就会做一些很多的互动，就是教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去鉴别蜂蜜和花粉，就是什么样的蜂蜜我们怎么样去选购蜂蜜，那么什么样的蜂蜜才是最好的，这样的蜂蜜还可以去做一些实验，就是他可以亲自参与到这个里面去学习到，就是我们该吃什么样的蜂蜜，这个蜂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 在接下来的蜂会馆当中，带着孩子的游客们还可以参加亲子游戏互动。 这个蜂会馆的话呢，我们会带领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因为一般参亲子团的时候，我们会到这里面做一些游戏，做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自己要这个像学习小蜜蜂跳八字舞啊，完了之后呢，献给妈妈的爱呀，寻找蜂王啊等等这些游戏，让小朋友和家人一起参与到游戏里面，进行一些智慧的这样的一些比拼啊、比赛啊什么的。在这个我们人类的社会，都是妈妈分泌乳汁给宝宝吃。那么我们在校外大课堂里面，我们就要给小朋友展示到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什么？是小蜜蜂是反哺的，是它的这个是它的女儿啊，它出生3天到9天的这个小蜜蜂，它的腺体分泌出的一种乳汁喂它妈妈的啊，它来喂它妈妈吃。所以呢，那让我们这些小朋友就了解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小朋友知道，这个要献给妈妈的爱嘛。我们会让小朋友参与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互动的游戏里面，会现场的去调制一些蜂蜜水呀、一些花粉水送给自己的妈妈啊，让他感受一下送给自己的长辈，学习小蜜蜂的这种精神。 在充分的了解小蜜蜂以及小蜜蜂为人类所做的各种贡献之后，对蜂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们还可以在最后一站养生馆里挑选购买自己喜欢的由北京蜜蜂堂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蜂产品。 在这个养生馆里面吧，把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些蜜蜂堂生产出来的跟蜂产品有关的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我们总共的产品呢有12个系列，300多个单品，其实就是让我们自己的中国老百姓吃一些我们自己可以承受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产品。 最后，蜜蜂王国生态馆馆长牛逢春向大家介绍， 我们购票的方式的话呢，就是到现场买票就可以。 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这个的位置？比如说自驾，或者说坐公交怎么来？ 那如果说是我们这里面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坐地铁4号线生物医药基地下车的话呢，你步行大概需要10几分钟，那就到我们这个叫永旺路28号。如果说是你自己自驾车的话，也是这样子，在这个永旺路和这个天水大街这个十字交叉口直接右行，然后看到同仁堂的旁边就是我们北京蜜蜂堂了。 听众朋友，